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啦，今个礼拜啦就应该啦就贺喜嘅，咁有位网友啦 ,Raymond Cam 啦，咁送咗两支酒俾我哋，就俾我哋咧庆祝嘅。咁但係我原本諗住准备开酒嘅时候先发觉原来杯冇晒㗎，即係咁下次啦咁样，咁即係多谢 Raymond 先，咁即係 謝謝， 确实係值得开心嘅。我觉得而家呢段时间呢就即係一数呢个月啦。呢一個月嘅沉默，其實頗有一種 唔止一個月啦， 即係頗有 近半年啦， 即係否極泰來嘅感覺。 係啊，我哋唔單止係否極泰來，就係我哋已經係即係抑鬱咗咧，足足係差唔多接近半年。 尤其係你見到禮拜一啦， 即係冇乜嗱撤回嘅時候，你有冇發覺我哋大家都好似冇乜感覺嘅咯？就已經 係啊 ，too little too late 啊嘛，成日講 too little too late。今次真係有即係其實建制派是全面地付出代价嘛，是不是这个不同的嘛。 所以那些有些人仲在那里讲，我不知道有几多啦、就是仲在那里讲紧投白票啊，射落海啊，甚至乎是有建制投建制那些，喂那些人喂个脑是我不知道是哪里摆出来的。 这个什么陈云那些是吧 好像不止添，那些人说不少这些人呢在最后尾那个礼拜的时候呢是催谷紧这样东西的。 即是这个礼拜有什么即是热狗被人点名，即是这个原来大家看看这幅图先。共青团中央啊，哇原来他们入面有个微信 group 的，应该是这个微信 group 啊，可能是。那他就说因为有位网友即是叫 Bobo 啦，就说各位团友在网上面尽量不要攻击热血公民啊，要将注意力呢集中在这个攻击民泛民派和这个本土上面。 本土啊 必要是必即是本土就其实是现在新兴那些啦。 Okay, 即是他没份。 是啦那些即是一区议会的青头仔啦。那么必要时呢就要附和一下那些热血公民。那么攻击泛民派呢民主派呢就出卖年轻人，即是那些人血馒头啊，即是人血馒头论啊。附和热血公民。公民喎， 即 係讲呢啲 陈云噏嗰啲囉， 系啊， 梁振英噏嗰啲囉， 让泛民就被暴力反噬。而家最重要啊，系要破坏反对派嘅内部团结啊，尽量灌输一种咧投票就等于暗中支持建制嘅思想。咦，话好似系、啊， 其实系 似陈云讲嗰啲嘢，投票结果唔系已经出嚟啦咩？咁啊，建制派应该咧必须啊喺立法会里边咧取得压倒性嘅胜利，而如果啊达成呢一个目标嘅话咧，我哋要分裂民主派。 喂，点解会写简体字嘅话？ 咁梗喂，大陆人梗系写简体字啦，大佬啊，即系你见到呢啲名字都系简体名啦 ，Marshall Ming 啊。 我唔系，我以为系即系以公民嘅咋？ 呢啲唔系共青团中央啊。 唔系佢讲嗰啲内容啊，好似系热血公民写咁啊，我意思 系 个 通系一样咯，个通系一样啦， 都系自己有。 系啊，嗱你见到话喂写得好白喎、啊，大佬啊，必要时喺我哋内部分裂，如果不然咧，佢嗰种啊所谓和勇不分嘅极端思想啊，时间一长又好麻烦噶啦，就已经麻烦咗啦。对哦，热血公民已经在帮忙了啊，大家要咧扮一下啲极端黄丝。配合一下佢哋啊，呢、這个大系咩节奏？ 配合一下佢哋呢个呢句说话几可圈可点、啊。 嗯， 即系话咩咧？我哋之前嘅估计嘅装修 啊， 佢哋有份可能一手策 划。嗱、啊啊，你睇埋呢个先。嗱、啊，佢话咩？即系要即系唔系？即系带的是什么节奏？大节奏就系泛民主派咧，就出卖年轻人，吃人血馒头。嗱、啊，大节奏嘅意思咧，就系即系平时我哋喺连登所谓嘅大风向。 嗯， 大风向即系其实你只系做 agenda setting，、嗯、即系其实咧就系、是、即系其实你 不过我睇佢呢个chat group 入边嗰啲内容咧，佢嘅显示用字咧唔似系我哋香港人嘅手笔嚟嘅， 真系大陆嗰啲咯， 系啊，同埋咧你睇到嗱呢头先你即系不厌其烦地咧全部读晒出嚟，我觉得真系有意思嘅， 系啊， 因为点解咧佢成个治港嘅思路或者系对付反对派嘅思路咧？其实是简单总结出来的、嗯、即是几大点嘛、嗯、是不是第一即是要扮王嘛、 啊、 第二就是打破他们所谓的和勇不分啊那些东西嘛，其实他好好感觉那段东西、 嗯、 我不知道怎么 capture 来这么犀利啊、 嗯、 即是当真先啦、啊、是不是就不是戳下去啦、啊、喂他拿到我们的 rhythm 的、哦、即是大节奏和你说的、 嗯 佢知道我哋嘅痛處喺邊度嘅，係、 嗯、 嘛？即係話 切割的問題。其實我估下，我冇收到風咧，就係泛民內部都應該有討論過呢個問題㗎。 嗯， 即係我預期就係、是、咩去到乜嘢嘅環境係需要切㗎嘛。 嗯， 即係嚟好簡單啫。你嗰日喺西灣河射咗嗰個僆仔喺槍嘅時候，跟住後面嗰兩幕咧，包括火燒人啊，包括掟石掟死咗阿伯啊，本來嗰啲鏡頭好難睇嘅，係嘛？即係對個運動係應該係有損而無利嘅。咁但係我哋都唔敢切啊嘛。个原因就系、是，喂，呢、這个世界有因果的，搞清楚系咩先。 不过咧，即系你见到其实你呢啲咁样嘅分化手段咧，你做唔到内部分化嘅，因为又都唔当你内部，系嘛？你而家睇翻你连登嗰啲即系嗰啲贴啊，即系其实大家都系即系已经消化咗，知道佢哋咩料啦。所以咧，即系如果咧， 唔系，同埋我觉得香港人咧一样嘢好神嘅、你系经一事长一智、你谂下。今次嘅區議會選舉，其實最容易搞嘅咧， 做分票啊，嗰啲咩黃成志啊，大佬原來佢仲未死嘅呢條友。 喂，拆票咧，係已經係完全咧，係帶唔到出效果。 紅檢機得百幾票啊，真係好心啦。 喂，除咗一兩個區啫嘛，咩劉青啊，莊榮輝嗰啲選區嗱、我唔係話嗰啲係啊，即係我求其嗰啲例子，舉個例子，嗰啲選區嘅名，即係嗰啲參選人嘅名啫。喂，其實大部分都係 work 唔到嘅噃，即係所謂嘅界票。嗱、第一，大家都醒水嘅啦，知道咁樣出咧就係攬炒益建制派嘅啫。所以好多人咧都已經好自覺地咧喺個選區裏邊咧係搞初選嘅。呢個係一個非常之好嘅嘢，我覺得。即係日後你再俾錢揾人去攝場咧。谂住戒，好似上一次啊，郑松泰搭何俊仁，本来加埋就赢何君尧嘅，呢样嘢已经唔 work 噶咯，系咪？呢样嘢咧，即系对老共嚟讲咧，系当头棒喝，因为佢嗱，佢试咗好多次噶咯，系咪？由2012年开始大规模玩追击呢一个嘅泛民，系咪？2016年就照板煮碗，咦？你有冇发觉呢一次？唔系2015年 ，sorry， 呢一次2019年。doesn't work， 而我哋系好 conscious 咁样，同埋因为点解咧？成个大嘅政治嘅环境同埋气氛咧，我哋系变成好似一场立法会选举，或者系一个公投啦。你系出咗事就系《苹果日报》整嗰本特刊，就话血债票偿啫。不过之前我费事讲啦，亦都冇需要我去 defend 咧，就系你不认不认，还需认。对香港人嚟讲 系有助的，系 喂，每一场都系一个 好大帮助， 系一个 battle 嚟噶啦，学你话斋，都系一个战役嚟噶啦，系咪？唔系投票，喂，我哋唔拣啦，就因为我哋血债票偿，咁搞错啊，大佬，喂，我一巴打落去老共度啊，喂，呢、這个先系一个最直接、最有效嘅方法嚟体现到我哋嘅五大诉求，同埋体现到我哋香港人对呢个一国两制嘅不信任，同埋对呢个特区政府嘅不满啊嘛，甚至乎对中央政府嘅当头棒喝啊！喂，你都唔做，咁我哋输噶咯，即系正如我上个礼拜五嘅讲法就系话，喂，如果你万一上个礼拜日嘅选举你瓜咗嘅话，你所有嘅诉求拜拜噶啦，咩独立调查委唔会啊，林郑落唔落台，佢屌咪拖到去。大尾咯，系咪啊？坐你啲傻，但系而家就唔同啦。嗰、那个形势就系、是、林郑就唔可以唔落台噶啦，成个领导班子系冇得走。 嗱、原本咧就之前即系其实你听翻啊，即系阿曾玉成讲嘅嘢啦，其实佢都考虑过呢个问题嘅。即系其实我谂佢系最摸得清老共点样谂啦。即系譬如又话喂，点解林郑唔可以换？因为咧，即系其实而家啲选举太密啦。咁包括咧，即系出年立法会选举系10月啊嘛。咁、你而家如果林郑要落台嘅话咧，咁就揾 今次十月咩？唔系9月啊？ 10月中。咁、如果阿林郑落台嘅话咧，你要筹。筹备呢一个叫做系特首补选啊，你要筹备6个月噶。你筹备6个月嘅话咧，咁你就喂其实以老共嘅能力，你 handle 得到啦。嗱，因为你而家见到就系其实你嗱，即系呢个大镬。因为而家咧，你嗰个立喂区议会啱啱即系改选咗之后咧，你而家就等于就多咗117票，就去选呢一个林郑。 唔系，同埋咧，佢有另一条数计，我插你一句咧，就系、是、因为我哋有200几个咧系素人 啊， 嗯。 真系有組織嘅咧，其實係佔少數嘅啫。相對嚟講啊，大概係個比例係2:1咁樣。個 ratio 啊， 其实如果你咁快落台嘅话咧，佢未必有足够嘅时间咧去箍住个117。 完全失算啦，大佬！ 如果你再拖一段时间，例如好似你话斋，啊，多谢你嘅提醒我就系过埋立法会选举，先至慢慢再搞，去 please 你香港人。咁咧，佢有足够时间咧去做呢个分化噶嘛？ 唔系，但系我觉得咧，你 因为点解咧？开始啲人喺度讲紧噶啦，喂，其实你只系益到啲大地产商嘅啫，你117加300几。商界仲有白领飞噶， 但你听下啲地产商点讲啊？其实佢哋好，即系起码咧，佢哋嗰种咁样嘅态度咧，系 make sense 好多。即系唔嗱，我哋要嘅，即系起码短期内啦，要改完更张嘅，就唔好再俾呢个斗争路线咧再行落去。即系你见到咧，就其实商界咧就好唔中意呢嘢，即系尤其梁振英呢啲咁嘅扑街，其实系 聊事斗飞啊嘛， 聊事斗飞，而家仲叫嗰啲咩嗰啲咩嗰啲土共嘅建制派啊，咩上山打游击啊，系嘛？你大家可以睇下啦。佢唔知佢早几日佢写个贴文啊，即系你见到嗱。佢就话咩嗱咩嗱，你睇下，大家睇下啦。佢话唉，俾各位建制派区议会选举嘅候选人啦，同埋广大选民啊讲啊，咁啊嗱，精神咧要我哋要上山打游击啊，精神上面咧我哋要悲愤过度，要展示力量。优势咧就系我哋深耕咗咁多年啦，我哋扎实嘅人物基础啦，对地区问题有深入嘅认识啦。战略上面咧以其人之道群治其人之身，大家调整姿态。做好在野党同埋少数党嘅角色，灵活多变，不排除任何合法手段，用地区议题咧，同埋民生议题咧，围堵反对派全港，即系呢啲全港嘅政治性议题。大环境上面咧，中央就唔会放水派糖噶啦。咁啊，经济衰退，各区气氛咧喺两三个月内咧，咁啊可能会急转直下。嗱呢样嘢咧。就同阿刘泽基啊，讲嘅啲相似啊。刘泽基咧，佢你知唔知佢选完之后嗰日咧，佢就话：哦，原来啊，六成嘅人啊，起码六成嘅人咧都支持暴徒噶。咁啊，等你即系等咁等中央咧收水啦，系嘛？咁啊，就等你揽炒啦，系嘛？等你自己自食恶果啦。讲呢啲乜嘢嗱？ 唔系，我觉得要，我哋要点样 handle 咧？就系咧，就真系好似你咁讲，我哋有期望管理。个期望管理系在于咩咧？嗱，未来呢一两年嘅经济一定下滑嘅。有冇嗱？大家清楚啊！ 大家都知道啦，呢样嘢 冇错，冇反送中运动咧，你个中美贸易嘅冲突啊，其实已经令到香港嘅经济系有衰退嘅。OK， 呢个系established the fact 嚟嘅， 系啊，即系尤其贸易嗰方面嗰啲啊嘛。 喂，对香港人嚟讲，正如我上个礼拜都提过嘅，就系、是、喂，人生五十几年嚟，我最近又撞到个叔又系咁讲嘛。他说我六七暴动的时候七岁，即是大我六年到。 即是五十七。 他现在差不多六十了。他都说我从来没见过香港是这样。 即是 even 他讲的他七岁那时候的印象都没有现在的那样。 所以呢我有一点是告诫呢我们那些所谓的是不是叫收成期的人。你都收成了五十年了。喂不要以为在国际新闻才会出现的那些东西加沙和西岸啊是吧或者人地在人地的即是例如当年的南韩啊。喂很多时候这个世界很多东西是 no pain, no gain 的。你不肯付出代价又怎会有收获呢、喂现在这个是一个好的契机来的。第一我们输出革命令到全世界呢都很憎老共。 都 stand with Hong Kong。 依赖都要有连龙墙啊。 都要围堵他。OK， 伊拉克有連龍牆咩？ 有啊， 咁犀利， 系啊。 喂，咁伊拉克而家已經係唔係薩達姆個年代啦嘛？係，雖然即係個政府都係即係 油油污噶啦， 油油污大佬，係咪？喂，你令到全世界嘅國家都警醒。喂，你冇話澳洲一役嗰、那個咩黃志文係咪嗰個？ 黃立強 啊 ，sorry 啊，屌記錯，黃立強嗰單嘢，即係話時話，佢講嗰啲內容咧。其实我同你都作到的即都估到佢点样渗入嗰啲大学啊，制造一啲扮嘅抗争者啊。 唔系佢讲到明扮港独，然之后咧就其实揾嗰啲咧真系支持港独嗰啲人咧， 就收佢料， 佢就收佢料吓，嗰啲乜嘢吓？ 喂，佢讲一啲内容啊，阿林荣基啊嗰啲铜锣湾事件嗰啲，其实我哋 讲过啦， 大家都噏过嘅， 讲过啦吓。 我点解有咁样嘅反省咧？就系、是、咧，喂。澳洲嘅主流传媒其实都警觉到你老公啦，即使嗰个系真又好假又好，嗰个嘢唔重要， 而是他带出来的政治信息才是重点的，就是怎样呢、 嗯、 就是说我们全世界的西方国家都要警醒这件事。以前你老共不是那么趾高气扬的时候，不想着雄霸全世界的时候，好心你不要搞人家的民主社会了，你真是韬光养晦，搞自己了。喂，你澳洲又搞，加拿大又搞，美国已经搞紧，他搞紧 Donald Trump 的，他那些主要的报复性关税是针住 Donald Trump 那些票仓来搞的，甚至乎是派了很多人在那些什么智库里面去做 lobbying 的工作的、嗯、甚至乎捐很多钱给美国国会的议员的、 嗯， 所以是有忧虑的，尤其是因为你是一个开放和民主的地方嘛，他自然会用回你那套的 logic 去玩。所以你香港其实我们已经顶了很久，挨了很久了、 嗯、 即是他那种即是渗沙子啊，叫长脚啊，深入啲社区里面啊，将嗰啲地区居民组织啊，或者是、以前的护委会，而家嘅法团嗰啲，哇，系呢一场运动我哋先打破佢嘅啫。 嗯， 但所谓打破，我哋只系搵人冚咗佢，冚多过佢啫。佢嗰啲票依然喺度，好扎实咁留喺度， 仲好有增长添。 咪系咯， 四十万票啊嘛，吓、嗯、第一次讲， 下一次仲有增长啊。 嗯、所以咪就系讲翻，即系姚松炎、李卓人嗰啲失败唔系偶然，可能陆续有来添嘅。即系如果你讲紧去到一啲大区嘅对决， 即系如果你即系叫做系嗰、那个政治热情即系退却嘅时间啦，佢哋就女战女胜噶啦，其实就系、是、呢、這个好大镬噶。咁好啦，即系而家咧就你讲王立强事件，咁其实更加我哋知道嗰个危机所在啦。即系老共嘅心态系无处不在。其实你见到台湾又好啊，澳洲又好啊，其实包括所有一带一路国家咧，都感受到呢个咁样嘅问题啦。其实点解而家陆续有欧洲国家都开始即系顺应啊黄之锋，其实去即系去讨论呢一个即系香港人民主人权法咧？喂，其实即系香港真系前线嚟，呢、这个唔系话。对香港咧系私恩啊！其实我哋而家香港嘅情况咧，好似呢个 Game of Thrones 入边咧嗰个 The North 啊，即系嗰个叫北方之国。喂，其实喂嗰啲 White Walker 打到嚟噶啦，我哋喺前线啊！喂，你唔支援我哋咧，下个就轮到你噶 ，Winter is coming 噶，大佬。 所以咧，佢哋撑香港咧，其实有特别嘅意义喺度嘅。 呢、这个就系啦， 战略嘅意义咧。是好紧要 的。即係所以你点解蓬佩奥喺呢个礼拜初嘅时间呢，佢就话美国嘅人权标准系适用于香港啦。其实因为佢上个礼拜已经即係美国即係当局已经讲，喂，其实香港已经系纳入咗呢个印太战略嘅其中一个重要嘅要点啦嘛，已经系。 喂，好啊。 啊， 即係对香港嚟讲、啊、即係从乐观少少嘅角度啦。啊，你当年台湾同埋南韩 嗯 系能够民主化呢，其实因为佢大佬系美国， 嗯， 美国系改变咗唔再支持独裁者嘅立场， 嗯， 系咪？你最初支持即系蒋氏父子 ，OK， 镇压民主运动，美国佬系背后基本上系有撑场噶啦， 嗯， 你喺南韩呢、這个朴正熙啊， 卢泰愚 啊，呢、這个卢泰愚之前嗰个朴咩？ 全斗焕 啊，嗰啲咁样。全部是他一手扶植出来的。对韩国人来讲，江州事件呢是美国有份 approve 的出军队。但后期他转了太，他发觉，喂，从成本效益的角度来讲，喂，我支持一个独裁的政权其实 是有动乱的。 嗯。 再加上就是一个台湾面对着中国大陆。那个一定要有一个西方的价值是 implant 了下去。 嗯。 南韩你面对住呢一个朝鲜北韩， 嗯， 一样要系咁。如果你香港纳入咗喺美国嗰个战略嘅范围里边咧，大家愿意同唔愿意都好咧，其实有好处， 嗯， 就起码有大佬睇下，大佬， 嗯， 你闩埋门打狗嘅时候咧，都仲肆无忌惮。 所以 呢其实呢一样嘢呢、啊、你事后諗返出嚟呢係老共一手送俾美国佬。 所以呢我见到啦。 即係讲返一样嘢、啊、即係补充返少少就係话因其实佢我哋搞緊反送中抗争运动嗰陣时嘅、嗯、同一时间中国外交部佢係想攞个胜利嗰陣时佢不断咁搣台湾柴㗎嘛。搣、嗯、到一个地步就係话你台湾入面嗰啲南太平洋国家、嗯、喂佢都走去搞。喂喺美国嘅角度喺澳洲嘅角度嚟讲就係话如果中喂当你中国嗰啲南太平洋国家咩所罗门群岛嗰啲係其实就只不过喺澳洲北边少少嘅啫亦都好近关岛美军基地。咁如果中国嘅外交人员喺嗰度活动嘅话係睇到晒喂喺美国喺同埋澳洲甚至其他嘅西方国家喺南太平洋系点样沟通运动对于成个战略部署嚟讲系件好危险嘅事。咁、 嗯、 所以喂既然你中国系尝试去到侵略呢啲南太平洋群岛嘅话喂咁点解我唔直接喺一个除咗系搞緊民主运动之余仲要系喺南中国海出口咁有战略价值嘅地方就做一个反击 呢你呢个讲法咪就系、是上个礼拜经济学人嘅讲法咯、 嗯， 香港喺个 periphery 啊嘛，佢讲紧 系啊 边陲喺中国嘅一个地方。 嗯、 其实我哋系全世界对抗中共最直接、最前线嘅人嚟嘅。 系啊，唔系嗰个经 佢喺呢一度灰头土面嘅话、 嗯， 只要我哋有足够嘅期望管理，系陪佢揽炒嘅话，过翻少少啫，我唔觉得会好多嘅，少少嘅苦日子嘅话 ，OK 噶。掂噶啦， 嗯， 喂，你一系就让步，对我哋好啲。嗱，我唔够你打噶啦，你太神嚟嘅，亦都系癫佬嚟嘅。OK， 你让步咯， 嗯， 政治上， 嗯， 你再咁搞落去，你搞足咗半年啦，系、嗯、你蚀嘅啫，好明显系、嗯。你香港嘅管治权咩全面管治权咧，就系、是、呢一场运动里边咧。是一嘢打破咗嚟， 根本就行唔落去。你见到啦， 喂，不如我哋开多节，转头翻嚟好嘛？ 好好， 等我唞唞气。 好，好未广州子乐系。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HKPeanut.com